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午夜广场的历史是这样说了。今晚你的题目呢就是白云千载空悠悠。听到这个这么有韵味这么有意韵的题目呢，同埋我哋上個禮拜講嘅即係同宗教有關嘅話題咧，就知咧今個星期咧，我哋會講咧同道教有關嘅話題嘅。咁同我哋講咧，除咗我啦、家齊同埋小毛之外咧，咁啊講道教咧，一定要請專家嚟。 係啊， 咁我哋就請咗咧陳敬陽道長。 道長好， 道長你好， 道長好， 道長好。咁啊，就同大家一齊講有關道教種種嘅説法同埋話題。 咁啊，敬陽，我哋識咗好多年噶啦，咁佢大學嘅師弟啦，咁啊喺歷史系裏邊。即係都讀嗰兩個學位，咁然後咧就而家都繼續即係做道教研究啦，喺香港理工大學裏面即係讀緊博士啦。咁但係佢最重要嘅身份咧就係喺佢真係入道。佢當時話俾我聽，佢已經成為一個道長啦，我哋好開心，即係終於識一個真係朋友嘅道長。咁而咧係喺逢迎仙館啦，香港好重要嘅一個即係道教嘅建制裏面咧去工作啦。咁並且有好多學術嘅研究喺當中進行。咁啊，敬陽道長，咁你點樣成為一個道長啊？ 咁即係可能即係我哋都唔使考牌嘅，咁就主要係就即係歸依啦，歸入道啦，即係有啲似其實即係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受洗咁嘅啫，咁都係咁你歸依咗一個弟子啦。咁我就比較偏重啲咁，因為日常工作裡面都真係同道教就關係比較大，咁有多人可能歸咗依，佢未必一定係。做道教嘅工作 係啦，但有一個問題我必須要講，嗱我哋睇電影啦，即係呢個唔關道教事，係嗰啲電影叫《我是和尚》啊，日本嘅和尚嘅，咁佢又話佢做和尚之後咧，佢就要入得班和尚去飲啤酒，然後就望住嗰個即係就趴個女孩子咧，就諗多咗啦咁樣啦。你哋都會仲會唔會飲酒嘅？酒係唔得嘅， 因為香港嘅道教咧就我哋冇出家制度，係啦，所以。都是在俗的生活嚟嘅，即係為主咯，係啦。 所以呢個可能係大酒。點解我咁講咧？就因為好多大家對即係宗教嘅誤解，就可能係要對同所有對人世界嘢都斷絕。 斷絕唔出家。 而家好似都唔係依一套。唔 係理想係嘅，即係我哋譬如黃松仁有講句話，你要修行嘅得十二個字咧，斷酒色財氣。攀緣內念、憂愁思慮，不過斷到就真係成到仙啦，係咪啊？即係人係一個過程嚟嘛，啲修行一個過程就唔係話一刻係就可以做得到啦， 係冇錯，係啦。我哋今集個題就係其實出自黃鶴樓呢首詩啊嘛，識人已成黃鶴去，此地空如黃鶴樓，即係講佢神仙即係成黃鶴走咗啦，係啦。咁啊，即係跟住，所以點解咧？就白雲千載空悠悠。 咁其實黃鶴樓本身同道教即係有個關係，因為其實我哋即係尤其香港啦，其實其中一個道教最重要嘅信仰呂洞賓啦，即係我哋道教叫呂祖啦。即係根據道教經典，呂祖就喺邊度成仙咧？就係喺黃鶴樓成仙。就喺嗰度即係白嘅飛星咁樣啦，係啦。 道教我諗最重要就係神仙普系啦，即係我諗可以睇到嘅就係我哋透過一個修為終極嘅嗰個追求，係咪就係一個成仙嘅境界？係咪真係會成仙咧？ 咁啊一定啦，就因為嗰個問題就話我哋道教個仙者咩？仙者就人喺山裏面， 冇錯， 就人喺山裏面修行就成仙啦，即係古來嚟個咁嘅法。另外一個就個仙者有個二者噶嘛，就係、是、一個好似變遷嘅遷字咁，但係就人字邊嘅， 係 其實都好強調就話神仙其實就係人變遷而嚟嘅，即係證明就話即係人你透過一個努力，即係好似其他宗教咁啦，即係話你係有一個咁嘅。寄望可以得道成仙，即係我哋成日講得道成仙就係咁嘅意思咯。當然就話唔同嘅道教嘅教派就話對點樣可以得道成仙咧，就有唔同嘅理解啦，或者唔同嘅睇法啦。 嗱，我再陌生啲啦，普通人啊，即係我對道教唔係好陌，即係唔好認識咁嘅一個人啦。喺香港嘅情況，通常有咩時候會接觸道教咧？第一個可能係即係生死嘅時候啦，死亡嘅時候， 死亡 啊，你會可能有打齋啊，種種嘅嘢。然後就係可能係啲嘅民間嘅傳統嘅啲習俗啦。有啲啊，即係話今日叫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好多嘅召會咧，就嚇有道教嘅身影啦，有啲道教相關嘅啲事。咁一般嚟講，仲可能諗就西遊記啦、玉皇大帝啊、有啲神仙啊咁樣。簡單來說咧，就係咩咧？道教嘅其中一個面向咧，就係好民間嘅一啲人士會信仰嘅。 所以我個問題想問啊，即係我哋頭先講黃鶴留守詩咧，即係仲有一句就係黃鶴一去不復返。即係佢走咗去啦，咁會唔會翻嚟嘅咧？咁所以白雲千載空悠悠就係神仙好似去到神仙境界，就離開咗塵世。咁 但係嗰首詩道長係點樣？嗰個白雲千載空悠悠或者即係黃鶴一去不復返，可能講嘅係一個詩人自己嘅諗法啦。但係其實講翻好似呂洞賓咁，佢就成日喺人世間就即係道教經典啦，就喺人世間演化嘅。 即係點樣佢啟發啲人去修行。 嗯， 係啦。咁就有少少唔同，因為神仙其中即係按道教信仰一個責任，佢都要啟導人，啟導後人去點樣成仙嘛。即係好似我哋好多人一般誤會啦，或者咁樣講啦，就話你去拜神好似去祈求一啲福佑咁。但喺道教嘅道教徒嘅角度，我哋有時唔會叫嗰個神仙，好少叫神仙，我哋都係叫祖師。點解叫祖師爺或者叫點解咧？就係、是、希望去嗰度教法可以留落嚟，你學到，而你都有一日可以跟佢嗰度教法，可以得到成仙嘛。 係，所以即係點解正話講嗰個好民間嗰部分，同埋正話你嗰個師嗰個部分嘅差異係咩咧？成仙呢樣嘢咧，好可能唔係拜神嘅人心目中嘅追求嚟，係嘛？可能拜神咧求福氣啊，求保佑。嗰套係一套東西，亦都係我哋一般理解嘅道教嘅裏面嘅啲內容。但係可能我哋今日討論嘅道教內容咧，多過呢一個部分。但佢亦都唔只係同普通人嘅或者農民階層或者大眾階層有關，佢都同知識分子唔同嘅追求有關。而成仙咧，亦都喺中國文化裏面一個好高尚、好高嘅一個嘅成就。 其實有一樣嘢真係好想理解嘅，就係我哋族人可能會覺得拜神求佛咁樣都係希望解決我哋一啲好現實嘅問題啦。譬如可能基督教嘅目的就係得救，佛教嘅目的可能係離苦。咁而咧道教可能比較明顯啲嘅目標就係成仙，得到成仙。咁但係得到成仙究竟係咩一回事咧？點樣即係追求啲咩咧？ 其實就講就話，即係一個長生不死啦。即係其實我哋都一個，其實人類都有即係唔同宗教，其實佢追求過一個希望都係話。你點樣可以超脱到你而家一個生死嘅狀態啊嘛？咁但係點解會一度講就話我哋好多人啊？點解都又係信仰可能中國嘅宗教好或者道教好或者佛教好？點解講到去最尾追求佢唔係去追求一個更高嘅境界呢？因為可能我哋本身有一個即係東亞地區或者亞洲佢嗰個信仰一個輪迴，因為你因為有輪迴，你就我哋成日好似口頭就係講啊下一世好啲咪得咯，就唔佢就唔係寄望佢可以。超脱到自己生死嘅世，即系系啦，就唔系以成仙为追求。咁有时候我觉得啊，借用一个佛教一位法师去讲佢一个说话，我都觉得几得嘅啦。天人福报，即系佢就唔系追求更高嘅层次，即系成佛成菩萨或者道教讲嘅成仙好，佢追求只不过系人世嘅福报啫。咁都系一个信仰体系里面嘅一部分， 系。因為道教都會有講一啲戒條啦，同埋我要講我哋要行善積德啦，其實都係道人向善，同埋希望建立一個更加美好嘅一個社會。係啊，我想請教道長啦，道教點嚟嘅？即係我哋可能一下子會諗到道教應該我哋讀歷史有少少粗淺嘅認識啦，佢應該同我哋中國最傳統嘅信仰有關，可能同啲山川河岳啊、日月星辰嘅崇拜有關。咁然後去到呢一個可能對到呢個唐代嘅時候，因為奉咗做國教啦，咁然後就有呢一個皇室嘅鼓勵啦。咁而道教呢個名稱亦都同呢一個道家嘅思想。是有一個可能是一個契合的，咁然後咧融合咗出嚟。咁我哋都知道宗教信仰有幾個重要嘅元素，譬如話我哋要有一個完善嘅宗教嘅系統啦，我哋要有一啲經籍啦。咁道教嘅最重要嘅經籍可能就係嚟自呢一個《道德經》，咁然後借過嚟啦。咁呢個就係崇智嘅對象啦。咁所以就請教下道長啦，即係中國道教嘅興起大概個脈絡。 道教歷史就好難講清楚，點解咧？就係、是。我覺得佢因為成個即係中華民族啦，或者即係中國文化成個發展，佢係即係扣連起嚟。 係 係啦。咁我哋點解近代我哋好多時受到一個比較西方啲或者宗教學嘅一個觀點就是、我哋有經典，有教義，有組織， 係 咁樣咧，先可以當係一個宗教。咁好多時就要將呢個點咧，成個學術比較角度咧，就放咗喺東漢末年啦、張天師啦、張老啦、漢中啦，我哋。教科書就寫叫五斗米道啦，咁就係道教叫天師道或者正一道啦。 我哋通常打機認識 啦，係啦，係啦， 你三個字， 左咁但係大家都明白，好似會講話對蓬萊瀛洲嗰啲神山嘅一啲追求，或者先人嘅思想、先秦嘅文獻都有啦。咁所以其實成個道教信仰或者文化其實植根於其實你有中國文化，你都可以話佢有呢個成仙嘅文化，因為古人都有一個咁嘅。理想或者我哋見到好多文物裏面嘅啲語人嘅，即係語人嗰類啦，係啦。咁所以佢成個經典都係植根於喺我哋如果道教角度，梗係喺《老子》《道德經》啦。因為佢我哋道教何謂之道教，即係講道係咩嘛？道就係話我哋妙有妙無，好似頭先定呢個題目嗰陣啊，白雲千載空悠悠，係咪真係空嘅咧？道教講道嘅最大嘅特點咧，就係我哋講叫妙有妙無。 你可以話係有，話係冇，你唔可以話係完全冇啊，因為道嘅特點就係道生一，二一生二，二生三啊，無中生有啊嘛。所以佢個特點就係話道呢樣嘢係我哋先天地而生嘅。如果根據《道德經》嘅講法就話，即係我哋依個世界存在之前已經存在啦，啊咁。所以道呢樣嘢咧係從來冇變化，所以《道經》裏面有一句講就話：道無中始，教有後先。即係話道呢樣嘢啊，你喺任何時空都存在噶啦。不過唔同嘅教法或者教派喺唔同嘅時代興起，所以我哋道教歷史就比較難講得清晰，因為好多其他宗教都係話，可能一個創始人，咁啊創始人咧，即係我哋好多宗教講嘅教派分裂出嚟噶嘛，無論係。即係基督教、伊斯蘭教或者佛教咁，即係用分裂呢個字嚟，或者未必好啦，或者分支發展出嚟啦，係啦。咁但係道教歷史上咪正一啊、靈寶、清微、上清、全真，佢未必有個上承下傳嘅關係喺度。 係， 但係大家喺 自然身份 係啦，個身份佢都係一個道教。你問佢哋嘅教徒，佢哋都係道士，係啦，咁樣咯。 即可能其實佢哋都有個基本宗旨啦，即有基本經籍啦。但係可能喺教派與教派之間，佢哋嗰個可能個信仰上面，或者係一啲好 detail 嘅位置，就會有少少嘅差別啦，係嘛？ 係啦。咁、譬如 諗翻起咧，即喺傳統嗰、那個中國嘅即文化裏面咧，我哋講開即道教佢究竟整個傳承嘅歷史咧，其實我哋真係好難去講清佢嘅源頭啊嘛，咁道長都講咗。 係啊。 咁但係即係有一樣嘢，我覺得好重要嘅係你我哋會見到其實凡係中國傳統或者係古代以嚟既有嘅各地嘅種種所謂民間嘅信仰，佢同道教之間究竟係即係有啲咩關係？其實我哋講唔清嘅，但係我哋可以話咩呢，就係我哋見到道教嘅發展可以話一個修編嘅過程，係啊，將好多唔同嘅宗教嘅內容收喺裏面，亦可能用道德經，可以用道家嘅陰所謂陰陽家嘅思想嚟將佢去統合。咁啊，到魏晉嘅時候啊，葛洪啦，即係有啲即係集大成咁樣。咁有人提到可能就係一個屈服嘅歷史。咁我可能陣間最後機會再講下。係 我哋話即係民間信仰起點可能無可考，佢同民族初民先民一樣咁長。但係佢點樣漸漸被修編啦、被統合啦、種種唔同嘅變化咧，可能就我哋今日講道教史裏面嘅時候必須要兼顧嘅問題。下一節繼續講。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道教咧有好多即係叫做目標啦。咁其中一個可能我哋上次講到咧就係成仙。 係 啊。咁啊，究竟即係道教有咩境界嘅咧？啊，道長你好似帶啲畫像嚟俾大家睇下。 嗱，即係我哋道教講最高嘅境界，梗係阿女咗一句先係神是玉皇啊，歸上清啊。 係。 咁我哋就話最後希望就話你可以去到三清面前啦。大家可以睇下呢一幅圖啦。其實呢幅圖我哋就係、是。群仙集咧係明代成化年間，應該係皇室去安排畫嘅。咁裏面就好多，每一張就唔同好多神明啦。咁其實大家見到呢張咧就係道教即係、就是、最高嘅神明三清三景天尊，我哋見。咁大家見到中間嗰個咧就係、是、我哋成日講嘅原始天尊。咁啊，圖嘅右邊嗰個咧就係、是、靈寶天尊，左邊嗰個咧就係、是、道德天尊。咁即係道教雖然認為就話啊道係虛無嘅，咁但係道嘅虛無咧就演化咗三個神明，咁就係我哋叫三清啦。啊，咁正如頭先所講，歷史上都唔同嘅教派，但係即係道派啦。咁但係佢哋都係以呢個三清尊神為即係佢嗰個最高嘅神明。 係。 咁尤其就係我哋講個道德天尊，佢個特點係咩呢？道德天尊嘅特點就係話佢會以即係化身喺人間去教化。咁其中一個就係老子啦，即、就、係、是、所以老子嘅道德經咧就係、是、即係。作為一個道家經典流傳咗一個咁嘅意義， 都係道成肉身嘅一種， 都可以咁講。 宗教之間都有好多契合之處啊。咁其實道教會唔會道長你睇其實佢譬如喺現世嘅功用上面咧，會唔會同可能其他嘅宗教都會有一啲好共通嘅地方？ 我最深印象就是一次阿李豐茂教授，大家可能都聽過啦，即係台灣道教啫。一次喺研討會講。佢話：大家成日話名稱咧，就係道教嘅衰落期， 係 因為冇咩新嘢啊嘛，即係覺得佢話佢就唔同意。佢話依個名稱咧係道教嘅最興盛嘅時間，因為完全同中國人每一個層面嘅生活都融合。 嗯， 係啦， 嗯，咁所以其實我哋發覺我哋嘅追求啦，即係可能道長你對於道教 你信奉道教啦，你自己嘅追求同可能我哋星斗市民追求係有分別嘅。但係其實呢個道咧係並行而不悖嘅。 係啦， 我哋講到即係道教嘅嗰啲即係早期，譬如即係都會講到正話，即係譬如你講到五斗米道嗰啲，佢會有啊，即係符啦，即係話啲符啦，會有所謂法系啦，即係法系啊，即係水啦，用嚟淨化啦，種種嘅啲事。咁呢啲係有喺度嘅，咁我哋都知道。咁但係一直發展落去道教係咪淨係呢啲咁嘅嘢？應該唔止啊，佢仲有好多嘅嘢係可以修練或者去做。 係啦，但係即係最經常聽到就係、是。同道教咩所謂煉丹啊？ 哦，拍丹 係啦。咁煉丹咧，即係因為呢個節目講歷史嘛，即係我哋讀尤其讀中國歷史， 英悔善藥丹 係啦。講中國歷史最常一提到道士丹藥咧，有好多時候同皇帝嗰啲生死有關啦，就話好多皇帝都係食丹藥而死嘅。咁但係呢個其實都冇乜得考據，究竟係咪咁？好似成日我哋話唐代好多。皇帝都要食丹藥，咁可能唐代嘅政治環境，佢唔食丹藥佢都要死啊！ 佢哋係咪中意食丹藥先？ 咁都係嘅，由秦始皇開始或者漢武帝開始，個個都追求成仙噶嘛！即係皇帝擁有天下就冇其他嘢做噶啦，即係佢一定 就想繼續 下一步就繼續做 揾藥食， 係揾藥食。 咁但係道教裡面其實好快外丹呢個傳統以外都有內丹嘅傳統，係咁啊！內丹就係一個比喻嚟嘅啫，即係何謂之內丹咧？就係我哋炼丹有三個要素噶嘛，一個你有個容器啦，即係所謂爐鼎啦，一個有藥啦，即係如果外丹嘅就係一啲礦物啦，咁第三就係火啦，咁但係你將呢樣嘢搬去你個人體裡面咧，就會係啲咩咧？你身體就係爐鼎啦，係 人為爐鼎啊， 係啦，咁因為我哋相信萬事萬物你都由道嗰度演化嚟噶嘛，所以你體裡面都會殘留咗一啲元素嘅，我哋叫做精氣神 修為， 係啦，精氣神咁。你的火候是什麼？就是你的呼吸啊、傳想啊、導引啊，就是那所以其實在到了唐末的時候呢，其實已經有一個內丹的傳統已經很明顯的了、尤其就是說我們圖裡面即、 有大圖我們看月圖講啊， 看圖裡面呢都會見到就是說譬如這兩個就如果大家看八仙就很熟悉了， 是 啊，坐在上高那個是誰呢？就鍾離權， 是、 當時有時候我們一般族民族啲嘅話咧，咁啊鍾離權咧，即係我哋叫正陽祖師咧，就通常仲會得意啲嘅個造型就可能就個三日躺開嘅一個大肚腩嗰啲咯，芭蕉扇咁嘅。咁跪喺度嗰位係邊啊？就係佢嘅弟子就係呂洞賓啦。咁我哋叫呂祖啦。咁就係講就話啊，其實喺唐末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哋呢幾位祖師咧，佢哋都講就話內丹嘅修行其實已經係一個好重要嘅基礎，而依、這個。就衍生到後來，譬如話啊，全真派啊，呢、這個呢幅圖就係啊女祖啦。咁啊，女祖最特別嘅係咩咧？佢一個讀書人嘅打扮嚟嘅，因為我哋有黃梁一望古仔啊嘛，就話啊女祖就係因為考功名啊唔成功，咁啊得到呢個道化啦。咁啊，鍾離權就俾個枕頭去瞓啦，瞓一瞓就黃梁一夢啦。咁、我舊時都唔成日知道黃梁係咩嚟嘅。但係後來一次睇一啲中醫少少嘅書啦，即係話啲嗰啲食物嘅書啊，黃梁嘅啫，即係而家我哋講嘅小米。咁點解一定係黃梁一夢咧？唔係其他一夢咧？因為小米特別細粒噶嘛。咁就佢煲黃梁，其實個時間好短，即係可能係幾分鐘，即係好似我哋沖個杯麵咁，即係嘅意思就話、你一個咁短嘅時間已經發咗一世嘅大夢，其實即係佢點解一定要用黃梁做？比如係一個。原因 即係重視嗰個時間嘅嗰部分。 係 啦，正話道長講咗好重要嘅就係外丹同埋內丹。 內丹 我哋正話都講啦，我畫幅符，然後你又冇事，外在嘅嘢啦，我用啲水淨化嚟，驅除你啲災害，咁就係外在嘅嘢啦。外丹就係我用火嚇將一啲嘅嘢變轉化成為另一樣嘢，令你可能長生不老啊，或者其他各種各樣嘅事，咁都係外在嘅嘢。但依個由外在到內在的轉變係好特別，即係佢本來我哋諗嘅即係我個人係咁噶啦，我靠住某啲嘅變化就會可以得到改善，然後變咗做好似同啲個人修養啊、個人修練啊、個人嘅思想嘅轉變啊、內在嘅轉變有關。呢、這個可能係道教一個好重要同埋，即係對我嚟講係好特別嘅一個轉變。 唔係我哋睇咧道教嘅發展，如果真係好籠統，用咗好系統嘅宗教嘅分析咧，就係即係主要分做所謂扶碌派同埋丹頂派啦。咁扶碌派就頭先阿卓然提到嘅，將符咒用花術咁樣嚟到去控制人生或者控制自然嘅一啲方法。咁丹頂頭先即係阿道長就同我哋提到點樣由外丹，即係外在嘅，可能用礦物、用其他方法嚟到去修煉一啲可以食嘅丹藥，變成咗係內在嘅修為，可能係即係我哋甚至乎可能講到有啲氣功嘅原理，都係同呢個內丹好有關係嘅。我哋叫即係肚臍下面個位置做丹田，係啊，咁呢樣都係即係內丹嘅一個影響啦，一個 legacy 啦。咁嗱，但係即係整個道教嗰個修煉嘅，即係點樣去達至可能成仙得道嗰個過程？其實咧，即係如果我哋睇歷史嘅發展咧，係有一個即係可能比較淨化嘅過程，都係即係以上所講嘅，就係可能越嚟越由外在嘅嘢變成咗內在嘅一個咁嘅趨向。即係譬如有好多好古代嘅一啲方式，例如合氣。即合氣唔好方便講啦，總之係男女交合而後即係產生咗一啲得到嘅過程。咁喺魏晉以後就唔係再被強調，甚至乎係被消失咗。咁呢啲咁嘅即係可能越嚟越向主流嘅思想靠攏，向即係皇室嘅靠攏，向政治秩序嘅靠攏。咁呢、這個即係頭先我提到嗰個所謂屈服嘅過程，咁係即係有位國內嘅學者郭兆光先生，佢有咁樣提倡啦。咁嗱呢個咁嘅過程，我哋見到道教越嚟越同政治係扯上關係，越嚟越同個秩序係即係個建立係好有關係。咁我咁樣講係咪事實咧？ 我覺得從個現實嘅角度嚟講咧，尤其喺古代社會，你冇皇權嘅一個保護或者輔助，其實你係好難去發展。但係就話我自己個人覺得啦，就即係我哋即係講就話一講政治同宗教就好似話啊兩樣嘢就會有，即係如果一靠攏咧就係屈服啦。咁但係我哋如果將成個話語放喺歐洲社會，即係 God Save the Queen 喎，咁但係你又唔覺得係個宗教同皇室靠攏嘅咧？ 係 啦 係 啦，即 係唔會咁樣諗。 係啦，即係我就覺得有時大家對中國個情況係唔係太一致嘅眼光，即係尤其可能就話我哋傳統以嚟都係受到即係話即係歷史或者我哋成個角度都係儒家去寫嘅角度，係啦。咁宗教喺歷史上出現嘅環節咧，多數都係唔好嘅，即係可能個皇帝沉溺啦， 沉迷丹術， 係啦，沉迷丹術啦， 昏君或者沉迷彩陰保養啊， 係啊，即係我哋譬如話歷史上講 合理嘅首一啊嘛， 係首一 啊，歷史上講啊徽宗好，宋徽宗好，宋真宗好，明嘅嘉靖好，萬歷好，咁我哋一講就啊，佢就好沉迷道教， 係啊。 係嘛？咁當然我哋舊時即係我讀書嗰陣，曾瑞龍教授都會成日講就話：喂，其實宋徽宗嗰陣國力最強盛喎。咁如果假設唔係因為即係國家突然去崩潰咗咁樣，去信道教可能冇 乜大影響。 係啊，即係講到即係皇室同嗰個民間宗教關係啦。即係我舉少可能日本嗰啲粗淺嘅例子，即係譬如我哋講神道，大家知道神道教同神道係兩樣嘢啦。神道呢一種嘅民間信仰其實即係好長好長嘅歷史，同薩滿嘅。即係成個東北嘅信仰其實好接近，成一同一套體系好漫長。咁但係我哋神道教就有個名證明，大約係同公元五世紀前後日本書記講，亦都嗰陣時已經係佛教傳入咗去，即係大概係飛鳥前後咁上下，飛鳥內來咁上下。咁喺嗰陣時嘅時候，佛教嚟咗啦，我哋信話天王係信佛嘅，不過亦都尊重神道或者信佛道。咁然後有聽過有所謂嘅即係佛本神蹟啦，即係佛係本神啦，然後化為神道教嘅神，佢兩個要對應啦，所以會有咩神公子啊、你叽里呱啦嘅各種嘅嘢，大家可能喺日本都聽過。咁然後去到再近世啲就會有出現咗係神本佛蹟啦，即係神道先係本神，化身為佛像，然後就喺各個地方去供奉。咁呢啲嘅轉化其實喺日本好清晰嘅，即係你見到點樣由個民間信仰修編啦，變成一個中央嘅皇權嘅代表，天王都係神嚟嘅。咁然後亦都同外來宗教點樣結合。咁我哋會發覺喺日本呢一條線咧，係約略能夠大約係講得清。咁但係中國嗰個情況咧，就可能即係。依東中間咧，就可能有一啲嘅嘢係我哋而家都未可能要好清晰咁可以講到故事出嚟。 唔係特別，我哋好多時候會提到道教之所以興起，就係因為同佛教嘅互動。就特別喺魏晉南北朝嘅時候， 佛教喺中國大大咁興盛，咁而點樣影響到原有嘅一啲中國可能 本土派點算 咧？係啦，咁點算咧？點樣搞咧？咁係咪咁樣刺激起呢個道教 嘅發展？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合乎即係邏輯嘅一個發展嚟嘅，即係本來你都有呢樣嘢噶啦， 係 咁你嚟到。就由因為佛教本身，佛教係佢一個好組織化噶嘛， 組織化非常組織化， 佛陀、師陀亦都係好組織化。 佢能夠 咁你嚟到，咁你要有一個對等嘅一個溝通嘅建制內嘅團體，咁就唯有都係一定要有一個組織化起嚟。 嗯， 所以就係頭先都講到話，譬如宗教有陣時好似有啲市場考慮嘅，即係你有一個外來嘅宗教嚟刺激到，咁令到道教本來已經原生嘅嘢可以好好地咁樣去組織起上嚟，所以先有北魏嘅時候寇謙之。即係好重要嘅一位道士，佢將呢一個圖錄啦，即係一個符錄去整理啦，然後令到呢一個道教有一個本身嘅基礎出咗嚟，咁先有後來隋唐嘅發展。 係啊，所以我哋話外來即係宗教點樣影響本土嘅民間信仰咧，可能係講中國嘅呢個道教嘅故事裏邊咧，其中一條我哋要兼顧嘅線索。下一節咧，我哋繼續講落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正話咧，道長同我哋講好多外丹同埋內丹嘅分別嘅。咁我哋幾個中年男人咧，對於內丹咧，的確係好沉迷，所以就話討論咗好耐，點樣練內丹咧嚇？ 唔知啊， 我點樣通過可以運氣呼吸去 吐納啊？ 可以做到啲乜嘢？ 將呢一個大自然嘅氣咧，透過修練形成一種修練過嘅氣， 最起碼都。 坐喺丹田入 边，系啦，轻则强身健体啊。 系咪真系会练到粒丹出嚟？ 咁当然呢啲都系一个模型嘅， 系嘛？丹都即系个模型嘅。我因为咧成日都睇嗰啲咧，演化出嚟武侠小说啊，甚至乎香港漫画咧话咧，捉咗嗰啲咧练咗内丹嘅人去烧咗佢，跟住食咗粒丹，就增加一个甲子嘅功力，立即甚至乎即刻百日飞升。即系呢个就系我哋对于道教，可能道教演化咗喺啲 pop culture 入边咧，可能好多我哋嘅一啲想象，甚至乎可能全真教九阳神功， 系咪有冇呢样嘢？功夫讲咩真气嗰，全部都系呢啲气嘅观点。 外丹变咗外丹，你食咗佢粒。 阿道长叫敬阳啊嘛，敬阳道长都同呢个九阳神功有关系。 佢名叫敬阳，唔系八路。 或者我哋睇一睇嗰幅一幅图咧， 内丹图 系啦。咁其实。練內丹咧，其實咧頭先講到好多都係模型嘅，但係我哋反而有好多圖裡面咧，去到畫到咧好有型喎。點解咧？係有一個記得早幾年都有一個即係搞藝術研究嚟問我啊，點解明明個個都係搞內丹咧個時期咁啊？嗰啲圖都又有爐裏 頂個爐點？ 因為冇呢啲嘅話咧，人理解唔到 係 係啦。即係佢個就好似呢幅圖咁，就係比喻就話喺個身體裡面個爐頂點樣去燒煉啊？ 哦， 係啦。咁我哋成日講丹練丹練丹，咁練丹同人體最有關嘅咧，丹田啦。咁有時好多人嚟我哋嗰度參觀嘅人咧，我成日講笑就話丹田喺邊啊，個都知藥量喺邊啊。咁我話丹田做咩㗎？我丹田唔係嚟唱歌㗎喎，如果唱歌就叫歌田啦。 歌田啊， 丹田係我嚟練丹㗎嘛。 所以就叫丹田。 係啦，但實際上丹田有三個部分，我哋有個所謂下丹田就即係肚臍下低啦，中丹田就喺胸口啦，上丹田就係喺個腦門嗰度啦。咁其實就話透過你不斷嗰個運氣去修練啊，即係個氣喺任督二脈嗰個運轉 咧，即係咁樣走啊， 係啦，因為任督二脈咧就喺我哋人嘅身體正面同埋背脊嘅， 係 運轉咧就你可以將一個我哋即係形象化啲講啦，將一個能量咁存喺下丹田嗰度，咁結果如果你將一個能量可以喺下丹田度聚積到一個階段咧，咁咪可以將下丹田嘅能量移到去中丹田，咁嗰啲能量係咩咧？即係我哋頭先講就話。現代都係講個所謂精氣神，就係、是、你自己本身有啊嘛。 嗯。 咁我哋道教成日有一個有句説話叫返本還原，你點可以將呢啲後天嘅精氣神還原到先天嘅狀態呢？ 嗯。 即係比喻就係話啊，原來我哋《道德經》講道生一，二生一，生二生三，點樣三變二，二變一，一去翻道呢？啊，咁就由下丹田移到中丹田，中丹田移到上丹田，咁咧到最後咧就會形成咗元神啦，亦都咧就會去到最後咧。就各位即係教書嘅人咧，最唔中意㗎啦，個學生就元神出竅啦。 係啊，上堂嘅時候出曬竅，上班。 係啦，咁因為其實係想比喻係咩咧？個道教入面就講個比喻就話，人嘅肉身咧係唔重要，最緊要就係鍛鍊你嗰個精神，而你得到嘅就係一個精神上一個得到。 哦、所以內丹鍛鍊咧，即係好似係一個練好實在嘅嘢，但其實咧係一個精神或修養嘅嘢。正話你哋都講到咧，翻翻轉頭嗰樣嘢，翻轉頭呢樣嘢，我哋都講過服字啦， 源自啦，亦都係即係你話由漢唐嘅時候好多時經常出現，即係點樣翻翻去本身嘅狀態，其實就係當時好多嘅人嘅追求。咁呢個亦都係講到即係道教同當時中國文化千絲萬縷嘅一啲影響。 唔係，我覺得即係其實呢種修練嘅方式咧，即係我哋今日睇翻，可能就即係你會去崇拜嘅，或者係會去跟從嘅，可能對我哋個人修養有關啦。咁但係即係對歷史有啲咩影響？呢個我哋可能係我哋節目裏邊咧最大嘅關注。就譬如即係可能帝王佢哋會去接受到呢套內丹嘅一個信仰啦。咁然後可能有日常嘅運氣。或者有做其他嘅一啲措施嚟到去，譬如可能搵啲道士，搵啲人幫佢祈福等等，嚟到去聚集呢啲聚氣啦。咁嗱，但係對於現實嘅一啲可能，即係佢個政治嘅運作，對於個帝王去思考佢自己要唔要有啲權力嘅限制，譬如佢要有更好嘅師德，佢要有啲施政係要做得比較像樣啲，近乎唔係淨係儒家嘅。是近乎佢可以練到內丹，咁都係自利嘅嘅一個結果。 最起碼慾望要降低係嘛？ 係慾望降低啦。即係咁點有咩影響喺度？ 但係我自己覺得就話，其實好難去從歷史嘅文獻咧，去知道個皇帝真正諗乜嘢。因為我哋譬如就算我哋所有起居住好神錄好，其實都是一個儒家角度下寫低嘅嘢。即係好多時譬如我自己碩士嗰陣做係做碧霞元君。碧霞元君係求咩嘅咧？求泰山娘娘咧，求子嘅， 系 拜得其中一個會拜碧霞元君咩？成化皇帝，咁大家都知啊，成化皇帝、萬貴妃咁啊，好多年佢都冇仔生噶嘛，佢咁就去周圍求子。咁但系呢啲唔會喺正史嘅文獻、官方嘅文獻 點 見到呢個 點寫？點寫？ 係啦， 嚇佢哋求子啊，兩公婆，一日到啊喺度唔知喺度做啲咩嘢啊，咩崇拜 或者就算 神仙。 但我練外丹，因為可能即係會採購嗰啲藥物啊，或者可能喺歷史上有記錄。但係一個假設一個皇帝佢有一個內丹嘅修練， 更加唔使記錄， 更加冇記錄。 係啊， 所以究竟係我哋唔知啊，定係冇咧？就真係一個疑問咯。我自己會覺得。 不過我諗其實呢樣嘢都帶出一個重點，好緊要就係由外丹嘅修練去到一個內丹，即係如果你純粹練外丹，其實嗰個追求係好現實性，即係話我想成仙。咁我用嗰啲硫磺啊、硝石啊、礦物啊咁樣撈埋一堆練一單出嚟，個頂唔爆咁樣練，一真係練咗啦。咁樣你拍咗咁樣可能即刻死咗，係咪成仙咧？唔知啦，即係 有啲咁嘅例子啦。 即係咁可能，但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好純粹係你有個好功利性嘅追求。但係如果練內丹咧，我諗我哋係需要有一啲德性上面嘅追求。而呢種追求咧，可能就正正就頭先阿家姐提出嗰樣嘢好緊要。即係我 suppose 假設，如果我係一個君主，我相信我係透過練內丹可以成仙嘅話，而內丹又牽涉到道德同埋一個修養上面嘅嗰個強調啊，同埋佢嘅一個 requirement 嘅話咧，我諗呢個可能某程度上對個王嘅約束，或者係你對成個靈性嘅生長嗰個增收其實係有一個 positive 嘅一個方向喺度。 即係可能最普羅，可能大家都會講，成日都講就係、是、即係元朝嘅時候啊，就時候話減少殺戮啦。丘處機同佢講：喂，你唔好殺咁多人啦，係咪？咁呢啲都好明顯嘅。譬如一翻返去漢朝，成日都講黃老之術，種種唔同嘅情況嘅時候，都有講。譬如袁紹治本初，我哋翻返去本身。結果你大家都知道，大家對嗰陣時漢成漢朝，尤其西漢嗰、那個復古嘅心態係幾咁強大。翻返以前啦，我哋本身係好，以前係好嘅。咁新朝點嚟，大家都耳熟能詳。所以背後講就係話，即係佢背後作為一個思想嘅方法，佢作為邊啲嘢好嘅方法，其實係好影響住即係中國歷史嘅呢邊咯。 係啊，其實即係有好多我哋好容易忽略嘅，譬如話，我哋就係講譬如隋文帝去信佛，咁但係開皇之治、開皇呢兩個字其實係道經嚟嘅。 道經 係係啊，即係有好多痕跡喺歷史上，但係我哋都係比較容易忽略咗咯。 係啊，因為我覺得我哋有時講到皇權嘅制約。譬如啲皇帝點解會自我去控制住自己唔可以做無限嘅嘢，或者係佢譬如你要練丹，其實佢要採文女咁樣，你唔可以亂咁採或者採得咁多，即係等等呢啲咁嘅思維嘅方式，我哋可能一直以為嗰個自我制約係嚟自儒家嘅皇道， 係啊，其實未必 有，未唔止啊，係 啊， 咁同埋有時我哋可能有啲嘢我哋如果對內丹嗰、那個哲學佢哋嗰套修為。我哋唔理解清楚，我哋以為有啲嘢係 關道教事，但其實未必關。譬如我哋講到明世宗嘉靖皇帝，咁佢可能真係有好多嗰啲菜陰補陽嘅諗法嘅。咁所以點解喺實錄裏面都明實錄裏面有好即係一啲隱晦嘅記載，或者啲宮女要刺殺佢咁樣，可能係有某啲被侵犯嘅原因。咁但係呢啲會唔會係關道教事？可能唔係。如果我哋對道教嗰個煉丹嗰個理解深入啲，可能呢啲係關密宗事。即係係另一個一個名 係純粹佢嘅性格嚟嘅，就同佢嗰個背後嘅行為 冇直接掛鈎。 兩個字，鹹濕係 啊，冇錯。 但係對於道教嗰個理解，其實我哋對我哋理解中國歷史，尤其是好多帝王佢哋嘅決定，佢哋一啲好多嘅行為係好有重要嘅啟示，而我哋睇得好唔夠嘅而家。係 咯，道長會唔會你嘅研究入邊會牽涉到譬如中國歷代啲帝王？跟道教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譬如我們說宋徽宗啦，即是剛才早一節都說過了、大家一定他自己都叫自己道君皇帝的。 是。 但是有一次就我都寫過一篇很短的文章，就是說什麼呢、就是宋徽宗寫過很多部虛詞。部虛詞是什麼呢？就是一個儀式開頭呢去唱祖。其實宋代很有趣，宋代是很大力，國家是很大力支持道教的齋照法展。皇帝會自己寫一些部虛詞 去，這個很厲害的、這個、 去給那些人去應用。 是啊、 但是宋徽宗的部虛詞到現在都還在用的、啊、 即是你現在現 實的是、現實的不同地區的道教都有用，他有寫了十首的部虛詞、不同地區可能用的會不同，但是用到現在。同埋你看部虛詞的內容，你會發覺宋徽宗其實是對道教信仰是有很深入的理解的。 即是他不是纯粹是信仰，是而是对于道家的发展的道教他那個本身的教义，他的理解是很深厚。 部虚词在個仪式上他用途 是怎样用的？ 他仪式开头会唱出来呢，是做一个迎神的时候那个一个背景的一个诗词咁样啦，即係做一路做儀式一路唱嘅。 是 啦，咁但是最难，我哋真係好难理解，就话啊，其实皇帝个人嘅信仰系点呢？其实实际上冇任何文献会记录到，因为皇帝真係嘅諗法系咩呢？譬如我哋有啲明显啲嘅，当然我哋譬如话陈学林教授会讲啊，明成祖嗰啲同北帝，即係我哋叫元天上帝嘅关系啦、喂，但係点解佢会觉得呢个神保佑佢呢？佢保佑到佢嘅程度点啊？佢要喺武当山，我哋叫武当山嘅紫霄宫，我哋叫做小故宫嘛。佢个模式系同故宫一模一样喎，山顶动用几十万人去起一个咁嘅宫殿。咁点解对个皇帝嚟讲，佢咁着重呢样嘢咧？系咪因为儒家嗰、那个，即系我哋读历史都会讲啊，赋予佢嗰个合法性唔够强，佢要喺一个信仰上揾到去对佢自己嗰个身份或者一个皇权嘅合法性咧？包括唐代點解要尊崇即係老子啦，做元皇帝啦，即係自認係老子嘅後裔啦、或者到咗宋代，其實佢哋都一樣㗎，即係宋真宗點解要降天書啫？ 係 就係其實佢認為啊，我哋要博翻一個遠祖，佢都係天神嚟嘅，就唔係我哋係一啲我哋嘅神仙苗裔，就唔係一個凡人嚟。所以其實道教對中國歷史嘅影響，其實可能呢部分都係其實都係大家認知係比較唔夠咯。 係啊，咩？我哋有時會反翻轉頭嚟諗嘅，即係譬如明成祖同真武神之間嘅關係，我哋就會話啊，即係可能會諗佢係為咗去證實自己嗰個合法性嚟對有強調嘅信仰，但唔係應該調翻轉，佢可能真係信仰緊呢個神，讓佢可以打贏仗，讓佢可以咁樣都危難之中可以做到君主，取而代之。咁我哋唔係真去理解佢真心相信嗰套信仰，我哋其實可能就進入唔到佢內心世界。 所以都佢睇到原來同統治階層啦，同埋我哋嗰個成個中國歷史嘅關係嘅嗰個密切。如果冇咗道教呢一個拼圖咧，我諗我哋喺拆解嗰個中國歷史嘅故事啦、皇帝嘅想法啦、決策嘅入邊咧，都可能係爭咗好多嘅 重要 嘅嘢。 係啊，中西比較嘅話，你會發覺道教研究係應該要繼續做多啲，同埋即係道教史嘅研究。不過官方好明顯對道教係好多都支持嘅，譬如道藏啦，即係修書裏邊不斷都有做緊。我哋下一節咧繼續講即係嗰個道教中間嘅一啲嘅演變。 各位观众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历史系咁话，正话即一节休息嘅时候咧，我哋几个喺度，几个家齐喺度尝试努力咧练习呢个内丹嘅，我哋学习呢个呼吸啊，咁啊证明咧，即系道教里边好多嘅一啲观点或者系讲法咧，系好吸引人嘅，即系总会觉得诶，仲有啲嘅趣味同埋当中。咁我哋话由外丹修炼到内丹嘅演变里边，即系啲好关键嘅教派有出现。 咁啊，真系有好多好值得即系，无论系文學歷史咩都取材，包括我哋金融寫小說啦，一定會提到全真教。咁啊，全真教大家一定會知道所謂黃重陽同全真七子。咁但係其實呢啲金融真係好叻，佢將呢個係一個真係有呢個歷史人物。咁今日我都帶咗啲圖咧，就係頭先都係嗰個群仙集。群仙集裏面咧，嗱呢一幅咧就係講就係黃重陽真人。啊，其實我哋即係歷史上面佢嘅真有其人啦。咁同埋就話好多事蹟咧，對比好多其他神明嚟講咧，佢嘅記載好比較清晰，因為當時嘅人已經有記載。咁啊，除咗黃重陽真人咧，我另一幅咧就係講嗰個佢嘅七個徒弟啦，就係、是、七真啦。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明代嘅人描繪下嘅七位佢嘅徒弟啦，即、就、係、是、馬玉、譚柱端、劉柱元、丘柱基、黃柱一、確大通、孫不二。咁其實呢啲全部都係 全真七子， 有嘅人。不過我哋道教就唔係叫七全真七子嘅，就叫七真。 七真係啦， 咁啊，所以五種七真， 飄飄欲仙也都係啦， 七位真人。 咁但係佢哋同頭先我哋講啊，鍾離權啊，或者啊呂祖有咩關係咧？因為喺按照即係黃重陽嘅自述啦，我全真派點嚟咧？全真派由東華帝君傳俾鍾離權，鍾離權傳俾呂洞賓。吕洞宾就传俾黄重阳咁样，所以其实即系全真派里面咧，亦都系会崇奉即系话啊钟离权同埋吕洞宾呢两位先真吓。咁、而全真派就系最讲求就系心性内丹修行咧，就以佢为主啊。咁因为我哋而家基本上中国就一般啦，就分道教做两个主要嘅流派啦，一个就正一派，正一派就我哋讲张天师嗰派啦。咁系比较着重于仪式上面嘅，咁啊，全真派就最比較着重即係內在嘅修行為主。咁但係當然唔係話一個重內在就唔重儀式，一個重儀式就唔重內在。 即係各有少少偏 重嘅傾向啦， 係啦。 哇，咁樣啊？嗱，我哋諗起即係修練啦，點樣吐納啊，即係啲咁嘅內容，即係道教嘅內容，就同我哋生活好有關係啦。但係其實我哋即係都可能頭先我哋提到政治點樣同道教嘅互動，咁但係即係可能喺民間嘅生活裏面，其實可能道教嗰個元素我哋都唔可以忽略得太多。 嗱，我哋正話討論嘅時候都有講到啦，即係我哋正話有一個好漫長，我哋叫修編又好，皇室借助道教嘅力量幫助，譬如唐初嘅時候嘅一啲講法都好啦。佢我哋一般講即係例如我哋講閃族一神宗教、阿伯拉罕諸教，好清晰嘅脈絡點樣一散開，慢慢嘅脈絡演變。而道教好似唔係咁樣。嗱，譬如正話講全真教嘅時候，佢就話我有幾位先祖。咁另外啲教派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先祖。其實佢係一種點樣嘅特性？如果你去講解， 我覺得係頭先節目早幾日講，即係道無。宗始教由後先，佢即係每一個年代，佢都有人用一個方法點樣去接近呢個道，係啦，所以每一個都會有唔同。但係佢最後我哋講就話你個脈絡最點樣搏到，一定要搏到去三清嗰度，搏到去道嗰度，你先可以融合喺一個道教嘅大傳統裏面， 同埋都有啲地方性， 係好有地方性。即係譬如話，我哋講譬如天后嘅信仰，就完全係一個福建嘅福建嚟啲福建普遍啦，咁樣都係由嗰度開始傳開去啦。咁當然喺如果純粹從歷史研究嚟講，就話會好多人會研究點解一個神明可以由一個地方，由地方嘅階層去到一個全國性嘅神譜裏面都可以融入到咧。咁但係呢個亦都涉及皇權嘅問題啦嚇。點樣喺一個人世間你得到一個封賜，亦都喺一個信仰上佢都可以容納喺一個大嘅神譜裏面咧。 就譬如觀音咁樣，我去到泰國咁都有觀音廟咧，即係唔止係即係中國嘅世界，成個東亞嘅世界、東南亞嘅世界裏邊都有呢啲即係道教諸神嘅呢個身 份。唔係，觀音就係即係道教化咗，即係擺到去喺道教嘅神譜裏邊。 有趣正話都要講，就係嗰個地方性或者地地區性。咁佢就未必可能我哋講阿伯拉罕諸教嗰種有一條好清晰脈絡，所有嘅所謂先知啊，所有嘅重要嘅人物，中間一條線可以運到，而反而係一個。好似係 擴散性， 判地偏各自 自然生成的一個狀態，而可能是翻嚟我哋後來的人或者歷史學家或者學者點樣將佢哋統合講解翻個故事出嚟。咁其實好多自然生發嘅嘢就係咁，即係生長發展嘅就係咁，佢未必有一棵花同一棵花嘅關係，就係佢哋各自開花嘅一個關係。 咪係後人嘅解釋啦，同埋我中意用修編嘅字眼，即係可能將嗰啲唔同地方嘅信仰元素，我哋叫民間信仰嘅嘢，將佢擺埋曬一齊喺一個譜系裏面。咁然後但係我聽阿敬陽講，我覺得有一樣嘢好好玩嘅，就係道教唔同嘅派別，佢哋係唔會去爭論邊個係正統啊嘛。 嗯， 系咪？即系你可能头先，即系我哋喺预备讨论嘅时候都讲，即系究竟正统呢样嘢喺道教嘅世界，即系系咪真系存在？嗱，但系又唔系完全冇讲。点解唔系完全冇讲？因为系道教嘅派别之间、道士之间，佢哋可能唔会争论边个系正统，但系皇权会介入，政府说了算。即系历代都系可能系譬如我哋知道宋代对道教好多介入嘅，啊，即系例如封边个神。佢哋可能係咩 level 啊？咁啊，邊個可以係後，邊個係妃啊？咁啊，即係譬如天后天妃，我哋都知道係一個佢嘅發展過程，佢嘅title係高嘅。譬如關公，佢係幾時去到即係由去到帝嗰啲個級數，係咪？呢啲全部都係皇權喺中間嘅介入。所以即係道教雖然個神譜係向即係各地嘅民間信仰向佢哋修編，但係就即係邊個話事？邊個可以去決定嗰個重要性就係皇權，咁所以如果中國係一個大一統嘅皇權，咁就即係自然就一啲地方上面可能佢皇權覺得值得去修編嘅，或者值得去追捧嘅，或者係抬高嘅一啲角色，就會係成為全國性嘅，或者甚至乎可能喺個道教嘅譜系裏面變到好重要。咁但係我又諗起一樣嘢，而家我哋即係今時今日，我無論我哋中國大陸嘅政府。咁或者我哋可能香港嘅政府都好，我哋係即係唔係世俗嘅，即係唔會係有呢種咁嘅信仰嘅元素喺當中。咁但係我哋見到譬如黃大仙喺香港一個地區嘅信仰，咁點解會逐漸可能我哋見到係走上去一個全國嘅地位或者越嚟越提高嘅？可能同經濟好有關係。 咁嗰個都當然同香港嘅文化有關係，因為即係香港一個文化輸出點，但係。就好似黃大仙咁，佢一個例子都好得意嘅啫。黃大仙最早大家知係一個東晉金華人，但佢歷史上一路都有浙江都有佢嘅信仰，但係突然之間喺19世紀末喺廣州一帶，重新有一個興起，因為佢喺度顯靈嘛，咁就再由廣州再走到嚟香港。咁所以有一啲時運或者一啲運嘅嘢好難講講清嘅。 難民神奇， 有，直接都同50年代九唔東嘅好多嘅即係種種嘅寮屋啊、木屋區啊， 喺中國大陸 圍繞住嘅一大堆喺香港嘅。 咁我舊時都曾經聽過一啲做地方史，即係香港地方史嘅一個講法，就話其實舊陣時九龍個交通樞紐喺邊咧，就喺九龍城。所以最旺是哪里呢？最旺是城隍廟， 是 就是侯王廟。 侯王廟是侯 王廟。但因為個交通樞紐的轉移呢，就九龍即係嗰個地運最好就是黃大仙。 是 啦。咁當然呢啲係一個唔係信仰上嘅講法，一啲係一個即係現世嘅講法啦。 即係同佢嗰個環境啊、格局個變遷有關。我想請教道長啦，真係難得你喺度，因為我成日都喺度諗，其實宗教同哲學之間嘅關係。即係譬如我哋睇好似我哋上個星期我哋講佛教咯，即係佛教，我自己更加傾向將佢視之為一種哲學嚟睇。咁道教或者佢入面有好多道家嘅元素喺度，譬如話神仙嘅修養啊，或者我個人嘅養生啊等等。即係如果你作為一位道教嘅研究者啦，咁又係你嘅職業所在啦，即係如果星斗市民接觸道教。我哋應該視之為純粹嘅宗教信仰啦，定係可以再將佢睇成一個哲學體系去理解。 我自己我成日覺得道教一種生活方式， 係， 即係有時不好難去理解啦。但係我有一首好俗嘅歌啊，劉德華嗰首啊，常言道，常言道， 常言道，常言道， 係其實成首歌嘅歌詞都係講緊一啲個道教上點樣放下放開啊。咁其實你個人如果係咁咧，你真係可以生活得逍遙自在啲，因為我哋道教講逍遙， 逍遙 係啊，因為你就係。即係當然，逍遙係一個莊子裏面一個講法啦。但係你就要突破到你對一啲現世物質嘅一個眼界一個局限。咁你個人無論你個生活、你個心，你都係逍遙嘅啫。 所以道家都係有一種好警世作用。即係佢宗教上面嘅儀式固然有啦，我哋會有好多嘅清祠啦，我哋有好多科儀嘅嘢啦。但係實際上佢背後都有一套哲學教導我哋去點樣處世，係嘛？係啊，咁樣係咯。 不過我覺得道教咧，可能吸引人嘅地方啦，或者可能對我哋今日嘅人比較有重要影響嘅係，究竟佢追求啲乜咯？ 係。 我哋節目開始嘅時候，我哋都係猛咁喺度問，究竟即係道教可能道士或者普通世俗信徒，我哋追求嘅嘢有冇差距？即係如果大家都係諗住要做神仙，但係做神仙係一個點樣嘅神仙？ 係啊， 係一個祝福世人嘅。即係我係咪成咗黃鶴去一去不返？我哋去到一個神仙境界咁就算，抑或係對塵世都仲係有關注理解，要導其他人向呢個神仙境界，或者甚至乎使到個世界變咗一個更好嘅世界。咁呢樣嘢我諗都好重要。 我覺得中間嗰、那個即係嗰個人類始終面對嘅問題，我哋講咗兩個禮拜嘅宗教，即係由講佛教講道教，喺中國嗰個建嗰、那個扎根係嘛？即係儒家始終係一個好點前進嘅宗教，唔係即係前進嘅信念啦。即係佢信奉嘅一樣嘢就係你要咁做，做到唔好 同埋處世， 做唔到係因為你做得唔夠好，或者你應該再努力啲去做。 都幾你 聽曬佢做目標一路去做， 你要做你做唔到，你終會有做到，你或者你個子孫會做到，或者下一代會做到。但係當我哋講宗教或者道教嘅時候，可能我哋要面對嘅問題係一啲冇得做到做唔到嘅事，例如失去咗嘅人， 係 咪生離死別各種嘅情況，你點樣做到冇一翻轉頭好多嘢世界事，或者你譬如正話講嘢放下，譬如工業啊、功名啊、利益啊做啲嘢。咁面對呢啲嘅問題嘅時候，我諗唔止係現代人或者古代人，任何時代嘅人，佢哋都面對住同樣嘅一啲嘅狀態。咁而佛教當上禮拜都講，佢多少有一啲係好出世嘅嘢，即係佢離開得好遠。咁但係所以當我哋使用道教喺普通人一般嘅人去使用道教嘅時候，佢更加多關注本世今世嘅事。我成日都諗一樣嘢，就係、是、當我求神問卜，我望住嗰個阿姐求神問卜嘅時候，我歸佢為迷信好啊，定係我年紀漸長、年紀漸大嘅時候，我會諗一樣嘢就係、是、佢其實用現代講法，咪心理學或者生命裏面嘗試有啲嘅寄托或者追求。咁如果人冇辦法面對住呢啲嘅生離死別冇辦法嘅時候，去揾呢啲嘅追求係咪一種罪咧？但其實都有佢嘅道理喺裏面， 相對於佛教嘅出世，道教弱即弱嚟。 冇錯，咁所以呢兩個星期可能我哋討論嘅宗教嘅問題同歷史嘅關係咧，可能就係呢一度可以同大家講到。